北京时间19点整， 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是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 FM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。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，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. 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 FM986 精彩随行期待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大家好，我是飞，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。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，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，最新资讯，车闻天下，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。 近日，华晨中华 V3 之夜在沈阳棋盘山脚下强势启幕，华晨中华 V3 三代重装上阵，超级巨星小帅虎陈志鹏变身冠军车手空降现场，看点十足。经过两年的理念升级和技术的沉淀，华晨中华 V3 三代再次革新而来，完美继承了初代车型的运动基因和弯道王独特的卓越性能。华晨中华 V3 于今年7月再次征战2017 CCPC。在魔鬼之城克拉玛依，华晨中华 V3 技压福特翼博等合资品牌，包揽了小型 SUV 自然吸气组麋鹿测试全组第一，蛇形绕桩自主品牌第一，综合操控自主品牌第一的优异成绩，成为当之无愧的三冠王。不仅如此，在大风战上，华晨中华 V3 以强大的车身稳定系统和底盘调教，将场地计时赛和怠速车内噪音两项单项冠军收入囊中。基于对极致驾趣的执着追求，未来华晨中华 V3 将用稳定的性能和扎实的底盘，为热爱驾驶者的人们提供更为纯粹的驾驶乐趣。 历时4个月的探寻风景溯源长城，2017汉腾汽车长城体验之旅来到了收官站河北山海关，为此次探寻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汉腾汽车及中国长城学会的相关领导均出席了收官仪式，共同见证汉腾 X7 车队溯源山海关长城，探寻天下名关的风景。汉腾 X7 作为本次长城体验之旅的座驾，其强悍的性能、丰富的配置和大气的外观，实力验证了汉腾汽车造车的高水准和高品质。汉腾汽车自建立之初，就以传承民族精神为己任，用溯源长城的切实行动，彰显民族企业应肩负的企业社会责任。 从内到外，时刻关注；从浅入深，全面剖析。新车来了，为你探索热点新车，说卖点，聊创新，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。新车来了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新车来了。那周一的节目，让我们照例来关注一下最近车坛上上市的新车，看一看这一周到底有什么样的车型走进了我们的生活。 嗯，首先我们来看看24日，也就是明天在北京上市的一汽马自达2018款阿特兹，看看新车的变化有什么。据说啊，这次变化真的是不小。 这样，让我们先说一说这款车不变的。像上个礼拜也都跟大家介绍过了，2018款的阿特兹呢，还将沿用现款阿特兹的一个动力形式，分别为2.0升跟2.5升的两个排量。创驰蓝天的技术，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啊。2.5升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41千瓦，峰值扭矩呢是252牛米。这样的一个参数，确实是在2.5升排量的车型当中算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的了。那它搭载的是一汽马自达调教出来的6AT， 开过的消费者对这款车都是赞不绝口。 是的，嗯，这点在我们采访车主的时候呢，已经得到了证实。 那下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这个车的改变了。 哎，好的，这个2018款的阿特兹升级之处就在于驾控乐趣和豪华感的升级，让现在的车主都会非常羡慕。比如2018款的阿特兹采用了 NAPA 的真皮座椅，这也使其成为了30万元以内少数采用 NAPA 真皮座椅的 B 级车。同时，2018款阿特兹的 NAPA 真皮座椅呢，提供黑色和白色两种配色可选。也将满足消费者不同的个性化需求。再一个呢，就是2018款的阿特兹使用了全新的方向盘造型，同时沿用与前款一致的这个意大利进口头层牛皮包裹工艺，还增加了 B 级车少见的加热功能。哎，马上要到冬天了，有了、 现在已经开始冷。 对，有了方向盘的加热功能呢，开的时候舒适性就提升了不少，就不凉手了。 对，此外呢，就是新的阿特兹，也就是2018款的阿特兹 GVC 的加速矢量控制系统。也是不得不提的啊，这让2018款的阿特兹在转弯响应上更加的灵敏了，方向盘的指向性呢也更加精准了，当然车身的姿态也是更稳定，乘坐感更舒适。不管是如何的选择，阿特兹都是开起来、坐起来、用起来都非常非常出色的一款车型，也再一次提升了运动 B 级车的一个新标准。 2018款的阿特兹明天就要在北京上市了，也希望大家到时关注咱们快车道的直播、音频、视频，我们都会为大家奉上阿特兹上市的实况，到时候记得一定要关注哦。 好，那关于一汽马自达2018款的阿特兹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看一下下一款的新车。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。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。我若担心我不能飞，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耶嘿耶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。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耶，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，我会拼了命努力。嘿耶嘿耶，我知道你会做我的眼睛。 救援是生命和时间的赛跑，中国人保空中救援全线通航，营救更及时。投保人保车险可免费享一年不限自直升机救援服务。 4001234567， 恭喜您过完了2017年所有法定假日，您的假期余额明显不足。 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，看到这些内心是崩溃的，我的天哪， 这有什么好发愁的，赶紧去办人保车险，全国万家网点，提成24小时全天候待命，急速理赔，先赔付后修车，万元以下案件1小时通知赔付，大品牌服务绝对有保障，办完人保车险旅行说走就走。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，从浅入深全面剖析，新车来了，为你探索热点新车，说卖点，聊创新，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。新车来了， 欢迎回来。刚刚我们说了这个一马马上要上市的这款车、 哦、 那大家不要忘了明天我们有现场直播哈。 没错，明天具体时间、具体地点、具体碰头暗号、具体有什么活动，详情请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微信推送。 是的， 因为我们会把这个详细的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。 嗯，对。 明天我们采取各种平台、多平台直播，所以现在我目前也没有拿到平台信息。 嗯，但是明天呢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我们是一定会在现场进行全程的直播的。 对的。 但具体的这个怎么来参与的一个范围呢，我们就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大家了啊。 而且明天很有可能会送出很多礼物，很多很多礼物。 有可能会有现金大奖， 应该是 都有可能是吧？ 你看我们微信啊，一定要看，记着啊。好，明天一汽马自达阿特兹上市直播。 是，那说完了这个阿特兹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车坛上还有一些新车上市了。 哎，那欢迎老车进来，哎， 欢迎， 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 老车刚才是出哪儿去了？ 我刚才他一直在具体，我就在具体的后边。 啊、你就一直在查几个具体、 哎、 是吧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新上市的新车，是进口的雷诺新款卡宾、 哎、 啊， 好看啊， 是在武汉车展上， 是的， 跟大家这个上市亮相了，而且不算亮相，上市了啊， 正式上市， 对，售价是13.78万元到14.98万元这样一个售价。 嗯，卡宾这台小车，第一我觉得是挺漂亮的，然后第二就是之前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，它的独特化的定制风格可以有很多的独特的选择在里边，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这套东西都在里边、 嗯、 然后另外我觉得它在这个价位区间当中是独树一帜的，应该是很少见的这种全进口的、 嗯、 哎 SUV 车型。 对、 啊、 对，然后我觉得这车真的不算特别贵，因为 那个不算特别，那是不算贵， 对，不算贵，因为它后面还有两个增值服务， 对， 一个是3年6次的免费保养，再一个是5年全免费的这个全天候的紧急救援。 而且这款车它包括了一个12月31号前75%的厂家购置税补贴与25%的国家购置税补贴合力打造的一个零购置税的购车的一个体验活动 啊， 然后再加上老车刚才说的这些，就是什么3年6次免费保养啊，5年那免费的全天候救援啊等等。 你要这么算的话，15万我买到了， 真的是不贵， 卡宾的顶配，对不对？那么跟一些合资的或者一些其他品牌的车来比的话，我觉得它在一些整车品质啊，包括一些做工用料啊， 嗯， 这个上面还是有很大保 障的。所以说现在咱们这个金九银十，这银十还没过去呢是吧？ 嗯， 现在购车是 年底啊，一般都是有些像有些车企它可能已经提前完成了，它不需要这个走销、 嗯、 再冲销。 我很想知道哪个车企提前完成了， 但是有 我一会儿告诉你 啊，有些车企它还差一截，这个时候它就需要往上冲一冲，那从这个价格优惠上来看、 嗯、 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做法。 嗯 啊，所以说呢，咱们说到哪儿了？ 你刚才想要告诉我哪个车企提前完成来着？ 啊，对，那哪个车企提前完成了？就像那个前两天节目当中，我跟老车聊那个这几个月份奔驰的销量，全世界又怎么着又提升了多少、 哦、 这种、 嗯。 我们能不聊奔驰吗？ 还有什么在国内大家都认可度很高的 VW 品牌？ 嗯， 就是你就看吧，街上现在保有量的车型越大，那么这个品牌的受认可程度越高，它其实今年在华的目标完成的7788， 嗯， 那么可能到年底这3个月的时间，过了11。他们会慢慢的收紧相应的优惠政策，那么这个时候买他们这样价位的车，我觉得相对来说没那么合适了。而且有些销售顾问会给你推， 哎呀，张哥呀，要不你明天吧，不，别别别，明年一月份再提车，是吧？什么购置税什么的，哎呀，那我们现在提不着车，他说我给你往后推， 明白？ 那就是2018年的销量了。所以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些，比如我觉得像刚刚洪忠说的这种情况，这是在完成销量额的情况下，大家可能会往后推。但如果没完成的话，我觉得现在买车还是合适的。 嗯， 尤其你像卡宾这个价位的车，进口的雷诺的卡宾。嗯，对吧？ 对， 我觉得是非常合适。首先，在它这样一个价位上，然后又是一个属于一个优惠力度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时间段的话， 嗯，关键 还是很合适。 关键我觉得这车在它这个级别当中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， 嗯， 全进口。 对 啊，而除此之外呢，它又非常的有个性。我觉得你在街上的回头率还是很高的， 嗯， 所以我觉得要是想买一台相对来说 就是与众不同。 啊，对，这样的小车卡宾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选择了。 是的， 哎， 那还有一辆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2018款的途安 L 上市了。 哎呀，我恨它。 为什么？ 因为它上市了，所以导致我输给老车了一杯咖啡。 售价是14.58万元到23.08万元哦。 不，你输我的咖啡不是因为它，是他兄弟啊，大哥。 大哥， 哎，大哥， 是途观啊， 哎， 不是途观 L 啊， 是途观。 你想喝咖啡了 是 吧？ 途安， 啊， 你 啊，对，途安 L 啊，我输的是 你输在了途观， 哎呀， 那你途安是也想再请一杯？我们倒是不反对， 途安绝对没戏。我这话还放在这儿， 途安 要是能进了 MPV 的前三，那我跟你说我真巧。 嗯嗯 啊，是有，哎呦天哪， 我刚才说了这个2018款的途安 L 啊，是有7款车型可选，然后售价是14.58万元到23.08万元。 嗯， 我还在想，我说途安什么时候也能迈进前三？那真是，我的老天爷啊，这杯咖啡输的好惨呐、啊。啊，不过说回来啊，这个新款的途安 L 上市了，那老款的是不是应该会便宜点？ 从以往的看的话，老款不会有太多了， 嗯， 就是它不会把这个搞得很多库存，然后再出来。 尤其是大众还是挺聪明的， 就鸡贼鸡贼、嗯， 他们很聪明，他们会说提前就先把就。先不公布这个新款车型上市的消息， 对， 然后先把老款的我们哎有一些优惠哦、 嗯， 李哥，你先过来把这车买了吧，过来，哎，来新款了，李哥，你要不要再换一台？ 对，你去店里再问的时候，已经全都换成2018款了，就、 嗯。其实我想这个途安 L 啊，因为我们时间有限，给大家捞干的介绍吧。 嗯、 关于这个车型信息，大家在网上都查得到啊。就是相比于老款车型，新款的就是这18款的途安 L。 嗯。嗯 它的这个可以说它的优势在哪儿？老车 配置要比之前的丰富了一些， 丰富了一些。 对、 嗯， 对于就是从舒适版往上的车型，像会配备一个全景天窗， 嗯， 8英寸的显示屏，前后8探头的泊车雷达、倒车影像，然后豪华版呢还会有17英寸的那个铝合金的轮毂、LED 的氛围灯，就这些、 嗯，就是提升了一个 配 置。那在动力上呢？ 动力没变，还是那个1.6、1.4T 跟1.8T。 好，那其实它的价格区间，哎，它价格区间也没有太大 变化，没有， 对，价格没有变化、嗯，然后动力没有变化，只是配置上有了一个变化， 对， 嗯，大家就可以来看一看是否是在你的需求当中了。 新老我觉得也没啥区别，买老款的你也不用觉得为了少个 LED 的氛围灯而心里憋屈， 嗯， 对，因为它提升的这些，嗯，反正想要的人是肯定是想要了，对吧？反正它价钱没变了。 大家都期望它稍微再加点东西，于是全新一代的不全新新款的这个途安 L 就登场了。不过这台车我觉得如果真的能销量卖到好起来的话，应该还是国人对于车的一个销售消费理念要改变一下、 嗯嗯、 直接就变难了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再关注新车。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，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Kelly 佳丽，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，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。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，从浅入深全面剖析，新车来了，为你探索热点新车，说卖点，聊创新，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。新车来了， 欢迎回来，在开始我们继续说新车之前，还要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就是明天我们关于一汽马自达的一个直播。 对，一汽马自达的阿特兹上市直播。 对， 明天晚上，然后咱们具体的一些直播的里边的细节啊，包括奖品的内容，都会通过我们的微信来给大家推送。 对，大家实时关注微信平台哈。 对，微信搜索，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 FM， 然后今天和明天都会有，大家关注一下啊。 嗯，我们继续来说一辆新车，是2018款的荣威 RX 五。啊，售价是9.98万元到18.68万元。 就一提到 RX 五，我第一反应就是大屏幕、大灯 SUV。 对，这次反正就是新增了三款车型、然后另外两款车型就是有一些配置上的提升，然后提供两种动力，一共这么12款车型。 哎，老车，你说这三款车加的有价值吗？ 我跟你说啊，我是这么看。就是咱们看它配置的时候也要带上价格，带上价格的话，我觉得它提升配置，你别管是一个两个，或者说是对我们是否经常使用 啊， 那我觉得还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好的，因为毕竟价钱没变，它多了嘛。 红城，我就这么跟你说、 啊、 对有用的人来说，就是对他有需求的人来说，这就是有价值的、 啊、 对不在乎的人来说，它就是没有价值的、啊、 但老车的意思我是听出来的，是它没涨价， 加量不 加 价嘛、 啊、 加 东西了哈。 对啊， 这不跟途安 L 是一样的吗？ 你看啊，它多的是什么 啊 全景影像、 啊、 电动尾门 啊，大车是、啊、 全景天窗，双驱的自动空调，一键启动，无钥匙进入， 挺好用的这些东西啊。 对呀、 啊，赫尔是不是觉得还挺好用的？ 嗯，如果是我的话呢，我肯定会觉得啊，新款的这个不错。 哎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电动尾门以前我没有那么大的就是需求量，自打我前一段时间去了太原之后，我觉得电动尾门还挺有用的。你知道吗？ 你是在太原？ 我太原 让尾门把你怎么了？ 那太原那个出租车全是电动的，比亚迪的 E6、那个门啊， 要洋气了太原那。 抬起来也费劲，是关上也费劲，巨沉无比。我跟你讲， 哦、 你说这时候再给我加个电动尾门的话，我省心很多、啊。 哦，你这是吐槽，我以为你是夸 车上 夸奖 电动尾门， 你 这 车价得起价费多少、 在伦敦人家行李都挺好的，人直接放在副驾驶的位置。 所以你是拿伦敦跟太原在比较、是 吧？伦敦太远， 我跟你讲， 伦敦太远。 如果非要做比较的话，我觉得太原市的出租车行业应该在全世界应该算是首屈一指的。为什么？咱不说是服务，也不说是别的，它是新能源车的 普及度。首屈一指的不好还是好？ 好、 哦， 因为新能源车的普及度是100%，没有燃油车做出租车的车型。在全世界就这一个城市 哦。红城说的意思就是它好的方面是新能源车推广的这一方面。你吓我一跳， 而且人家比亚迪做的那叫一个六，就是电池，就是人出租车就跑八年嘛， 嗯， 8年之内所有里程随便你，如果说电池消耗量低于一个值之后，立刻给你换新的， 嗯， 挺厉害的吧？ 是跟煤老板签协议了吗？没有开玩笑、 啊、说这事儿啊。但提到电动车，我觉得接下来这款车，我觉得要跟大家说， 这名字特别酷，叫云度派万。 我看了半天，我以为是 Gamma 万。 这个派啊，就是我们学的那个圆周率的那个派。 哦呦， 哎，我先问你们，派你能背出小数点后几位？ 3.141592.6到3.141592.7之间。 去你的！老车能背出几位？ 啊， 就刚才他说那几位啊。 我能背出后20位。我小的时候背的，现在都能记得。 来，倒计时开始，有请赫背后20位的这个派。 我是啊，3.141592653579893236。 哦，可以了。 可以吧？我就是为了给你们炫个技，咱们来说这辆车啊。这个派万啊，补贴前，哎，那为什么说是补贴前的售价呀？ 因为先说补贴前的嘛。 啊。是13.89万到19.75万、啊，它可能各地区的补贴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 对， 啊，以北京地区为例，补贴后的售价是7.49万到11.49万、 这 个这 车跟大家 6万、啊， 先简单介绍一下，这是个什么车呢？这是一个小型的 SUV， 紧凑级的 SUV， 不能叫小型，紧凑级的。 这个牌子就叫云度是吗？ 对，这个车其实。别说大家了啊，我估计咱们几个 老车，你说吧，你是不是因为没什么车可介绍？ 我觉得这车是挺好玩的，然后一它名字新鲜，二造型可能也不是很常见。如果开在大街上，大家都会瞅几眼，这是什么牌子车呀？ 嗯， 它怎么 是 这个样子？哪儿产的呀？所以拿出来跟大家再分享一。二一个它也是有着这个电动车嘛，新能源车它有一个优惠补贴在里边啊。 嗯，